言不盡，風不息， 自由風，自由風。 新的膠袋徵費實施了，聽眾王女士， 個寬限期希望可以是三個月，700多萬市民，咁多個年齡層，要個個都明白，要多啲時間。 環境保護處助理處長鄭健， 新的措施要習慣啦。嗰個雪藏嘅嘢係有包裝嘅話咧，要袋就係要收費噶啦。我諗再行多一段嘅時間，大家都會適應咗呢樣嘢。 星期一至五黃昏5至8，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消费者委员会主办，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本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租管条例生效，手中揽收劏房户水费案，业主被判罚5000元。 60%受访者网购时从不阅读网店私隐政策，消委会倡制定 AI 监管框架。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本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1月9日，香港与内地首阶段通关，李家超表示整体运作畅顺， 安心出行正式停止运作，程式不会再更新， 新增14113宗确诊，多66名患者离世。 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支持者冲击国会，又包围总统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啊，喺1月9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嗱，寻日咧，香港同内地咧就系正式实施首阶段嘅通关，涉及到7个出入境嘅口岸，4个就系重新恢复开放嘅口岸啦，包括就系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啦，去到福田口岸嘅啦，另外仲有文锦道啦、中国客运码头同埋港澳客运码头，仲有之前已经一路运作紧嘅口岸，包括有机场啦、港珠澳大桥同埋深圳湾口岸嘅。政府的资料就说，截至昨晚8点，一共有超过90000人次是经7个口岸是出入境的。那你自己有没有留意到通关各类的情况呢？18723讲一下你的看法，会不会你自己都在昨日就已经在首阶段通关的时候呢是已经过了境呢？见到特首李家超都有提到说，会在稳妥和风险可控的情况之下密切注视形势，目标是全面通关迈进，希望越早越好，但都说要视乎实际的运作情况，整体过关的配合和秩序。见到有报道提到，昨天有市民就是做了免费的核酸检测而不符这个过关要求，有这样的情况。另外都提到一些新开返的关口、口岸那些交通恢复的情况。整体交通上面的配套上面，或者整个的流程、过关安排上面是不是畅顺呢？想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一下，看到昨天的情况是怎样的。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市民。 早晨，局长，可唔可以先讲下你寻日都去到一啲口岸度视察嘅，包括去咗边度视察，睇到个情况又系点咧？ 嗱，我寻日咧就朝头早就陪行政长官就去咗落马洲支线嗰度视察嗰个口岸嘅运作情况啦。之后咧，我亦都去咗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嗰度睇咗口岸交通嘅配套嘅情况噶。咁除咗陆路口岸咧。其實就客運碼頭咧，尋日亦都已經重開部分即係往來呢個內地嘅航線啦。咁就包括就去深圳蛇口啦，同埋即係福永嘅。咁其實我哋副局長亦都早上亦都去過嗰個碼頭，都睇睇個通關嘅情況啦。咁就嗱個嘅昨天其實我哋睇到嗰幾個口岸咧，其實嗰7個口岸啦，其實個交通配套係暢順嘅。咁就我亦都睇到個雖然有啲口岸係重新開放，但係個運作咧，亦都係大致暢順嘅。呢、這個就係、是、我覺得係可能即係會係因為我哋啲同事咧同埋公共交通嘅營辦商咧，佢我哋之前咧都做咗好多功夫 係令到佢哋因為有時有啲口岸新開始嗰陣時咧，甚至啲交通我哋重新配置咧，都要一啲時間數窄，但係尋日昨天咧係非常之暢順嘅。 OK， 尋日就非常之暢順啦，但係有冇啲地方都仍然覺得可以有調整嘅咧？同埋見到當局都話會協調一啲公共營交通營辦商嘛。其實而家各個口岸主要有邊一啲嘅交通服務係加強咗去應付通關嘅咧？因為特別有個情況就係尋日就係第一日啦，但今日都係一個工作日嘅，有冇唔同到咧？喺兩者兩日裏邊， 嗱不同口岸咧有不同嘅交通嘅配套安排嘅，譬如話大家都知道，落密咗支線主要就係港鐵嗰個服務啦，咁就即係亦都有輔助二巴士同埋小巴啦。咁其他啲咧，除咗巴士、小巴之外咧，亦都有啲我哋叫跨境巴士。譬如話你港珠大橋嗰啲就金巴啦，其實呢啲服務咧，我哋都係加強咗嘅。咁就嗱喺我哋嗰、那個主持人你提到話今天咧，其實昨天同今天個分別好大嘅。昨天咧其實係一個假日嚟嘅，咁就但係今日咧係辦公同埋翻學嘅日子啦。咁過關嘅公共交通要點樣同埋？翻工翻學嘅交通點樣佢哋相互嘅影響咧，都係我哋會繼續監察住嘅重點嘅。咁就我哋其實除咗同呢個公共交通嗰個營辦商之外咧，其實我哋同各個政府部門咧都密切大家聯繫，就住方方面面嘅嘢咧，我哋大家即時拎出嚟傾，然後就睇睇嗰個安排點樣做得做更加好嘅。 即係所以有啲咩準備嘅工作喺今日呢個工作日喺通關有多咗人流嘅時候，亦都唔影響其他已經係翻工翻學啊嘅人士咧。 嗱，我哋譬如話呢啲火車啦，咁即係我哋港鐵嘅服務啦，咁呢方面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就係話我哋而家喺東鐵線咧，去到呢個口岸嗰度咧，其實就而家去到135班人每一天嚇，咁甚至係以前咧，如果係未喺疫情之前都係90班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加咗呢個咁嘅服務密度之後咧，係應該可以處理得到，就算係無論係假日或者係翻工翻學嘅日子咧，都應該處理得到通關同埋本地嗰、那個交通嗰個安排嘅。 內地人由香港去北上啦，即係翻內地啦，或者係香港人由內地南下咧，就唔係喺嗰個配額個限制入邊嘅，唔需要預約嘅咁。有冇觀察到呢啲人咧？尋日啦，第一日通關，其實有幾多啦？會唔會都係帶嚟一啲額外嘅交通配套嘅壓力咧？即係呢班人會唔會係本身即係個數字上都比較多，而係當局未必預計到？有冇需要就住呢一班唔需要預約嘅人帶嚟嘅壓力喺交通配套上要做啲咩準備咧？ 嗱，主持人你提到嗰個咧，其實都係我哋關注嘅，因為預約之外咧，其實就有呢兩類人咧係唔需要預約嘅。咁我哋昨天亦都睇得到個人流咧，咁我哋預咗嗰啲交通配套咧係可以配合嘅。其實除咗呢一方面之外咧，其實主持人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因為我哋預約咧，其實就是、譬如話朝頭早，其實佢預約咧可能係由早上去到中午時，即係中午12點嘅，咁其實係一個幾個鐘頭嘅時間嘅。咁幾個鐘頭，但係嗰啲乘客咧，佢可以係集中喺某個時段，佢會比較多啲人噶嘛。咁變咗就係話嗰個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之前可以好準確咁樣預測嘅。咁但係咧喺我哋嚟講咧，我哋安排嗰個公共交通咧，我哋就提供足夠嘅容量，就算係一下子喺一啲高峰時期，佢哋可能聚咗喺某一兩個鐘頭嚟咧，我哋都處理得到嘅。咁變咗就係喺我哋喺個安排咧，就係盡量喺嗰個容量嗰度，我哋留多啲空位，令到可以就算呢個高峰時期出現咧，我哋都處理得到嘅。 頭先提到其中一個即係準備，可能容量係增加班次增加就係港鐵啦。頭先提到係135。班係嘛？即係上上落落都係135班。呢個係其實係咪已經去到盡啊？仲有冇得再加嘅咧？同埋我見有啲議員都關注，就係喺繁忙時間翻工或者放工嘅繁忙時間，其實冇特別加到班次嘅，主要就係啲非繁忙時間加嘅。咁呢、這個考慮係啲咩咧？又 咁就我哋135班咧，其實我哋係港鐵，佢覺得係應該可以處理得到，亦都有足夠嘅剩餘嘅容量，係如一啲譬如高峰嘅時間。但當然啦，我哋一路咧都會係睇住一個嗰、那個交通情況嘅。今日係第一日翻工翻學啦，咁譬如話朝頭早你南行嘅，咁樣譬如話你南行你由呢個落馬洲佢過關落翻嚟香港，下午嘅時候佢北行咧係會比較多車嘅。或者多人嘅，咁嗰方面咧，大家嗰個相互影響咧，我哋都會喺今日嗰度咧，我哋攞到一啲咁嘅數據，但我哋睇唔到有啲咩問題嘅。 OK， 但係當然，如果係有啲某啲情況，譬如話其實嚟緊比較多啲呢一方面嘅咧，可能係我會預計咧，就係、是、喺接近農曆假期。之前嗰幾日，因為大家都睇到個預約嗰度咧，其實嗰度都相當踴躍嘅。 你講北上定係南下？相當踴躍，你講北上。 其實佢就冇計我哋叫北上啦、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幾日都仲係翻工翻學嘅日子嚟噶嘛。咁就但係咧就可能有亦都有部分嘅人士咧，佢亦都可能趕翻去內地過新年啦，做節呢啲咁嘢咧。其實嗰個都係一個我哋會非常之緊張嗰個時段嘅。 咁所以我頭先就話咯，即係如果淨係非繁忙時間加班，加班次，繁忙時間唔加個考慮，會唔會都出現一啲問題咧？頭先你講到，尤其是部分日子可能係比較多人嘅。頭先你提到即係新年係一個嘅考慮啦。另一個情況就係遲啲，如果跨境學童都係每日可以係往返香港同內地嘅，咁可能佢哋會喺繁忙時間出現，咁唔加班次又應唔應付到呢啲額外嘅壓力咧？又？ 哦，我哋真係都會密切留意到嗰、那個人流嗰個情況嘅。港鐵亦都係，如果係有需要嘅咧，佢都會加班次嘅。因為譬如話春節前後啦，或者係跨境學徒佢落翻嚟翻學嗰個時段咧，我哋都會就睇住個情況之後咧，去商討有冇需要加班次嘅。 OK， 另外就想问下港澳码头、中港码头、机场、港珠澳大桥四个口岸咧，就系话透过卖飞个机制去管制嗰个人流，就冇话一个设一个限额嘅咁，就估计咧，当局估计话大概系10,000人到啦，每日单向嚟讲，有冇而家同啲航空公司啊，或者系船运公司、跨境巴士公司系倾过嗰个卖票嗰个数量嘅上限系真系到你哋而家预每日系10,000噶？呢个有冇倾过同佢哋？ 我哋就冇話同佢特別傾話有個上限，其實嗰個唔係一個上限嚟嘅，即係呢嗰個係我哋基於一啲我哋掌握佢哋嘅班次咧，嚟估計佢哋嗰個即係數量嚟嘅啫。咁就講真一句，如果佢哋係發覺係有咁嘅需求，有咁嘅 demand 咧，其實航空公司啊、船公司啊，佢哋其實都會加班次嘅。譬如航空公司咧，由1月8號開始咧，航空公司都會加去北京、上海、成都啊、廈門啊、廣州呢啲咁嘅班次嘅。咁所以我哋係唔需要為住就住呢啲咁嘅需求而呢、這個限制，所謂再 cap 住佢哋一個上限嘅。咁事實上內地1月8號之後咧，佢亦都全面通關啦。咁變咗就係話， okay. 我亦都相信呢一方面咧，其實佢哋嘅人，我哋嘅人流咧，都會陸陸續續增加嘅。 所以到時就可能唔止10,000，所以定係或者根本多過10,000，你哋都唔係太覺得係一個太大嘅關係，冇乜所謂。 我覺得如果你話超過10,000，就呢個係一個需求嘅問題。如果佢哋因為我哋覺得即係話呢啲係因為佢哋買有飛。 先上得嘅。咁呢啲我哋唔係太擔心嘅。 OK， 敏感度口岸5000個名額嘅，咁就話到尋晚六點都係依然就未有日子，係明顯即係嗰個名額係爆滿啦。咁我見到有啲講法都話即係佢嗰個口岸嗰個方便程度就未必好高咁。其實點解會首階段係開呢個敏感度口岸嘅咧？或者又會唔會再增加多啲配套咧？譬如我見到有議員話喺來往市區同埋敏感度口岸方面嗰個交通服務，話而家主要都係喺上水嗰度嘅啫，有冇需要加強咧？又 嗱，其實喺上個星期嘅記者會，我哋都解釋過，我哋有幾個大嘅因素咧，係去考慮究竟開邊嘅口岸啦。第一個就運載力啦，因為我哋已經有一段時間冇通過關啦，亦都需要逐步有序咁樣嚟通關嘅。 嗯， 譬如話我哋揀呢個羅馬洲呢個鐵路口岸都係有呢個運載力考慮啦。另外就係話，我亦都揾啲方便嘅，俾市民容易到大嘅地方啦。另一個咧就係話，一啲口岸咧係咪已經準備好咧？有啲可能口岸做緊一啲工程，我哋要遲一步考慮嘅。 嗯， 所以經過通盤考慮咧，我哋揀咗而家嘅7個口岸啦，即係或者有3個我哋會係、 okay. 恢復啦。嗱，正如行政長官尋日即係講過啦，我哋會真係視乎個實際情況，我哋會再進一步即係會睇睇個口岸嘅數目係咪同埋人數嘅安排可唔可以更加寬鬆啲嘅。咁就譬如話羅馬洲呢個敏感度口岸，即係個要會唔會去多一啲？譬如話由香港市區去嗰、那個口岸咧，其實我哋都會繼續同呢、這個公共巴士嗰個營運商、跨境巴士嘅營運商咧，大家就住呢個問題咧，佢會繼續討論嘅。 嗯，因為我想講翻先，因為敏感度嗰度就5000個名額，有啲報道都話其實去到內地嗰邊咧，嗰啲好多巴士線已經停咗啦，或者要行去地鐵站咧，都係要5至10分鐘，就未必好方便。咁亦都提到議員提到話，而家咧去即係敏感度口岸咧，主要都係喺上水搭跨境巴士過去，就冇小巴、冇公共巴士嘅呢啲服務嘅。你哋就話會再增加或者考慮增加呢一类嘅配套系咪？ 我哋会睇睇嘅，就昨天嚟讲咧，其实就整个嗰几个口岸咧，其实我哋要有3个口岸，我哋要有个人数安排咧，其实都未曾全部用尽嘅。 高铁嗰个准备嘅进度去点？系咪都系仍然话15号之前可以系第一阶段复运翻？ 嗱，高铁嗰度我哋真系密锣紧鼓，咁就。亦都已經開始試運嘅啦，咁就無論係口岸啦，同埋鐵路公司咧，佢啲員工而家都喺嗰度咧，就亦都係熟習緊嗰個程序嘅。咁就我如果有進一步嘅消息咧，我一定盡快公布俾市民知道嘅。 因為之前都話15号噶嘛，但暫時你又先話開始試車，睇到係咪仍然可以繼續係15号之前可以復運翻，定係都可能有啲變數咧咁？ 我哋如果我哋都係不遲於15号咧，咁有進一步消息，我真係會盡快通知市民大眾嘅。 但係開翻都係咪應該未係一啲比較長或者中長線啲嘅站啊？即係上海、北京嗰啲應該就唔會第一階段開翻係咪？ 我哋嘅目標咧，就開翻嗰陣時咧，我哋都係幾個站啦，即係深圳啊，去到廣州啊，即係廣州東同埋廣州南站，即係福田同埋呢個深圳北站嘅。我哋嘅目標都係去到廣州為止。咁我諗循序漸進咧，再跨省嗰啲長途嗰啲線咧。可能我哋都會遲啲都會恢復翻服務噶啦。 Okay. 另外就係、是、城際直通車，之前有啲消息就話佢係永久停運嘅。我想知係咪就算係通翻曬關，都唔會再有直通車噶啦？ 嗱、直通車我哋一路叫直通車啦，就唔會喺而家階段嗰度復運噶啦。咁、我哋都會審視翻各個口岸嘅通關之後個運作情況啦。亦都睇睇嗰個實際嗰、那個情況咧，我哋會亦都有需要同內地咧有關當局咧去商討 其他呢啲咁嘅跨境交通配套嘅安排噶啦。 嗯 ，OK， 羅湖口岸嗰度雖然而家未開啦，但係你哋有冇做定一啲交通上面嘅支援準備？一旦開嗰陣，交通上都配合到啊？例如東鐵或者其他嘅交通配套。 嗱，羅湖其實傳統上佢係一個大站嚟嘅，咁就若果佢開翻咧，我哋會係做足一啲交通配套安排啦，因為事實上羅湖嗰站嗰、那個佢嗰個運載力咧，或者通關能力係好強嘅，咁呢方面咧。我哋會做足功夫嘅。 嗯，直通巴士嗰度有啲業界都提到話，啲司機人手唔夠啊，要牌照申請啊，要翻新等等。可能未必話應付到下一階段嘅通關。有冇聽過業界有提到呢啲情況？會唔會都有啲話協助到佢哋咧？ 嗱，我哋其實一路以來咧都同業界聯絡開，亦都係不斷咁協助佢哋。譬如話一啲車嘅，即係跨境一啲車嘅維修啊。我哋其實喺葵涌咧，我哋運輸處咧亦都有一個地方咧係幫手，即係話能夠令到佢哋啲車可以騰到出嚟啊，去續牌啊，去做維修。即係呢啲我哋都會不斷咁樣同業界溝通，同埋我哋提供適當嘅協助嘅。 嗯，但佢話情擔心可能影響到下一個階段嘅通關都唔夠人手去提供呢啲跨境巴嘅服務，呢個都可能影響成個交通配套噶嘛。 係啊，呢個我哋都密切留意嘅，因為昨天我哋只係第一階段啦，咁就往後我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都是提供尽量多些协助呢，令到他们比如跨境的司机啊，或者无论是车啊或者司机那里呢，他可以尽快回复的。这方面我们是不断地做的了。Okay. 好，麻烦局长和你谈到这里。刚刚谈过呢，就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有关于第一阶段昨天开始通关，今天第一个工作日。此点看187232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传媒报道，英国安全部门近期对公务用车进行全面搜查，发现中国产识别卡，即是 SIM 卡，可以用于定位跟踪，并且传输相关数据，引发对国家安全的严重担忧。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有关指责毫无根据，纯属捏造，强调中国做事一向光明正大，没有必要亦都没有兴趣去收集英国车辆定位的信息。中方奉劝英方有关人员停止散布虚假消息，停止擦喊捉贼的把戏。发言人又说，中国政府一贯鼓励中国企业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规则，在遵守当地法律的基础上开展对外贸易投资合作，中方坚决反对对正常经贸合作进行政治操弄、抹黑和污蔑中国企业。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湾岛周边海空域组织各军兵总联合战备警巡和实战化演练。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说，在星期日进行的演练重点包括对陆打击、对海突击等内容，旨在检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坚决反击外部势力、台独分裂势力勾连挑衅行径。美国总统拜登谴责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的支持者冲击国会、总统府和最高法院的行为。拜登在社交网站批评对巴西民主和权力和平移交作出攻击，强调会全力支持巴西的民主制度，巴西人民的意志不能够被削弱。他说期待继续和巴西总统卢拉合作。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多次同与顾清如年龄相约，做金融、做投行的上海女性进行采访，了解他们的生活、气质等等，好让顾清如的角色更立体。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一转身。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主持。 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 大家好，我是谭小白，成日都话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带来的机遇，你又了解几多呢？我哋一起放眼大湾区。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联系开心每一天。 2023年1月9日，香港与内地首阶段通关。李家超表示，整体运作畅顺。 安心出行正式停止运作，程式不会再更新。 新增14113宗确诊，多66名患者离世。 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支持者冲击国会，又包围总统府。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个出入境的口岸在昨日首阶段免检疫通关。今日就是第一个工作日，运输署在回复传媒的时候都提到，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今日会维持联合督导模式运作，并且是联同公共交通营办商以及其他相关部门和机构密切监察交通和运输的情况，以及是处理突发交通事故的，都会在有需要的时候安排加强公共运输服务的。你自己怎么看通关之后的情况呢？对于各类的交通配套啊等等，你自己观察到是怎样呢？18731，你讲下你的看法，讲下通关之后对于香港的不同情况。有人提到都说会不会带来过往有出现过的水货客的情况呢？你自己又怎样看？18731。政府就说呢，当局呢有由副政务司司长卓永兴带领的小队呢是监察情况的。而也都提到香港呢就有行之有效打击水货客的措施，加上来香港的人数暂时不会太多啦，估计水货客情况不会太严重，这个就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天的说法来的。又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你好。早晨。 早晨，刘国芬。昨日第一日是通关，有没有去到口岸看到或者见到的情况是怎样？ 昨日我主要去到落马洲口岸看，其实就那个情况都是畅顺的，那些车也都不会挤迫啦。咁其實港鐵都安排得幾好嘅，喺個月台已經係有充足廣播，要帶齊一啲嘅三樣嘢啦，即係個核酸報告啦，做好預約啦，同埋證件啦等等啦。咁而入到去車廂嘅時候，亦都有職員咧係再逐一去提示嘅。咁呢一方面係做得幾好嘅。咁整體過關都係暢順有序嘅。咁而我理解咧，其實就喺深圳灣口岸咧，就似乎咧係嗰個需時會比較多一啲，因為可能要搞嘅嘢亦都係即係冇做得咁暢順啦。咁所以如果而家過關嚟講咧，似乎用鐵路口岸係會即係方便啲，名額亦都多啲嘅。 嗯，知唔知點解深圳灣嗰個需時會耐啲啊？最主要同其他口岸嘅唔同喺邊度？ 似乎我自己去聽嘅時候，即係海關啊清。即係個碼嗰度咧，係處理得比較耐一啲啦，咁所以大家係可能要預早係做定網上一啲嘅即係海關清碼嗰啲工作嘅。 嗯，有市民尋日過關就話去到先知道原來免費嘅核酸檢測咧，就算有陰性結果都唔能夠過關嘅。有冇聽到或者你自己觀察到都有類似嘅情況啦？又反映啲咩問題咧？呢、這個？ 我諗我喺即係媒體上面都有聽得到啦。咁但係政府其實都有即係之前亦都有即係講明即係可能要一個嘅電子版啦，或者係一個紙本嘅即係報告，亦都係講緊要付費嘅。咁呢個宣傳係要做多啲嘅。咁當然啦，其實每日往來嘅市民都係多嘅。咁我希望即係呢一個要付費嘅核酸，只係初期需要咧。如果唔係，對於每日往來嘅人士咧，其實個負擔都係幾大嘅。咁所以我希望咧，政府都日後可以接受一啲。即係 即係免費嘅檢測啦，甚至乎日後未必係需要用檢測用快測都係可以嘅。 不過暫時都仍然要呢個48小時嘅核酸陰性結果啦。有冇需要其實喺口岸嗰度都設呢一啲嘅檢測站咧？又 我諗其實對於一啲比較急你諗下啦，即係可能啲結果其實都要需要時間嘅。咁所以可能設咗口岸，就算設咗一個站到啦，咁可能市民或者乘客都要等候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咁都係我覺得有空間係可以做啦。咁但係對市民嚟講，始終係一定嘅唔方便嘅啦。咁而其實市民亦都對核酸有啲混亂，就因為而家48小時嘅核酸結果啦，咁有啲人會即日往返噶嘛，咁但係其實都要留意咧，嗰個48小時嗰個核酸係計個採樣嘅時間嘅啫，咁所以有啲可能以為攞咗報告嘅時間咧係計48小時咧就會失咗預算咯。 嗯，明白。嗱尋日都有啲傳媒都問到特首嘅，究竟幾時會撤銷曬係唔需要配額嘅咧？咁特首都提到話希望越早越好啦。你自己嘅期望又係點樣咧？幾時可以係撤銷曬唔需要有配額，或者起碼最遲係唔好遲過幾時要落實到呢樣嘢咧？你自己目標係？ 我諗第一步就要盡快即係喺第一個星期裏面檢討翻即係首星期運作嘅情況，盡快去加密翻嗰、那個即係加增加個配額啦，咁增加個數量啦。畢竟而家其實同每一日即係過去喺疫情之前即係每日即係往返嘅人士，我諗而家係一成都唔夠嘅即係配額嘅啫。咁但係係咪可以全面恢復嘅話咧？我諗都要睇翻各個口岸嘅配套啊，交通嘅配套。即係例如，如果真係要全面恢復嘅話，盧口岸嘅開班用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因為而家其實可能盧口岸仲有啲改善工程未能夠喺首階段開啦。咁但係睇翻盧口岸，其實係每一日過境嘅口岸咧係最主流嘅，超過200,000嘅人次嘅。咁所以如果唔能夠開盧口岸嘅時候就即刻全面去開關嘅時候呢，咁會對落馬洲支線呢個口岸呢造成好大嘅壓力嘅。咁所以我諗即係要全面開關，要有返所有嘅口岸同埋交通配套齊全先得嘅。咁至於增加嗰個配額，我覺得喺即係而家睇返網上預約嘅時候呢，其實過年前嗰三四日到呢，可能由19、20、21咧，你見得到唔少嘅口岸已經係即係滿咗額嘅啦。咁所以如果第一個星期運作理想嘅話咧，我希望可能過年前咧都可以適當加翻啲配額出嚟咧，俾市民去上去過年團聚或者落翻嚟團聚啦。咁至於其實喺過年之後咧，亦都相信會有一定嘅需求增加，例如跨境嘅學童啦、商務嘅旅客啦，因為其實唔少嘅商業工業都應該會重新去營業翻啦個零之後，咁所以預計需要嘅人士一定係會增加，咁希望喺過年後可以個配額最少係倍增嘅。 嗯，頭先你提到話，如果真係多啲配額，或者直情係撤銷配額啦，我亦都提到呢個情況。你話喺口岸係其中一個考慮，羅湖因為都係一個過往好主要嘅口岸，但係再下一重啦，就算開翻。真係開翻羅湖都好啦，下一重就係成個交通配套，譬如東鐵線係咪可以係配合到或者係支援到應付到成個壓力咧？咁而家嘅東鐵線變咗舊卡車，你自己覺得係應唔應付到嘅？ 我自己其實喺即係準備開關嘅研究階段已經提出咗，東鐵線咧係會預期會受到一定壓力咧。政府同埋港鐵必須有啲短中長嘅措施去處理嘅。我哋見得到咧，其實而家當然啦，每一日喺落馬洲支線嘅配額35咧，咁足夠應付有餘嘅。咁就算喺初期增加配額即係倍增或者更多嘅話咧，港鐵係只要需要喺東鐵線裏面咧增加班次咧都係應付得到，因為其實睇翻而家喺嗰個新信號系統之下啦。其實東鐵都未用盡佢嘅承載力嘅，佢平均每一日係 2.7 分鐘嘅繁忙時間，咁但係佢最高嘅承載力可以去到每兩分鐘一班車嘅時候咧，咁係每個小時咧係可以做到大約80,000人嘅最高承載力。咁但係咧，其實對比以前12卡車都好咧，都係少咗大約兩成，因為以前最高嘅承載力係可以做到100,000嘅。咁所以呢一個如果真係全面通關嘅話咧，我自己認為咧，係唔能夠應付到 即係嗰個需求嘅，因為每一日其實睇翻疫情前嘅數字咧， okay. 透過羅湖口岸同埋落馬洲口岸支線口岸去通關嘅話咧，其實大約有400,000人嘅上上落落。咁、所以你諗下啦，如果喺即係由12卡轉做9卡之後咧，個承載力係跌咗兩成，每個鐘大約得80,000人嘅啫。咁、 okay. 你要應付到每日多翻嗰400,000人嘅即係跨境旅往來咧。 劉國芳，另外我就想問，我見你都有關注到沙頭角喺中英街嗰啲嘅居民跨境往來嘅情況，呢、這個係而家佢哋係點樣嘅？ 其實而家咧，其實因為過去中英街都唔少即係香港人喺上面佢居住啦，特別喺沙頭角裏面嗰啲。咁其實喺疫情期間，佢哋係好唔方便嘅。咁而家其實每日都增加翻咧，係幾百個配額咧，咁可以喺警方嗰個邊檢嗰度咧，係去幫佢哋去登記去處理嘅。 另外我就想問啊，水貨客過往都有出現過啦，你都有關心係咪話通關之後會出現呢個情況係咪啊？ 呢、這個亦都係我哋會擔心究竟通關之後咁水霸嘅問題會唔會重臨啦，因為短期內我哋覺得個情況暫時都係可控嘅，因為畢竟而家出入境有配額啦，而且亦都係有需要預約同埋核酸，咁所以係會有一定嘅限制嘅。特別過年前可能有啲人都要翻去過年，咁未必會有咁多嘅即係旅客啦。咁但係喺過年之後嘅時候咧，咁如果當嗰啲即係限制去解除咗之後咧，咁會唔會會有水貨客重臨咧？呢、這個我認為政府係要密切關注嘅。特別其實市場嘅反應好快嘅，咁通關嘅消息一出嘅時候咧，見得到喺上水石湖區裏面嘅商鋪咧，已經係要加租啦。咁甚至乎已經有啲本來吉咗嘅店鋪咧，都開始開翻啦。咁所以我諗政府係需要做一啲措施，咁我亦都去咗信俾例如卓永興司長啦，因為佢都統率住一個關於市容計劃嘅小組行動㗎嘛，咁希望可以重點將北區啊、元朗一啲可能過去係水霸嘅黑點，咁係搵一隊人呢去巡查同埋執法嘅。 OK， 好啊，唔该晒刘国芬，同你倾到呢度。啱啱倾过系新界北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讲到有关于通关嘅情况啦，各类嘅交通配套等等啦，佢哋都关心到喺沙头角中英街嘅一啲居民嘅跨境往来，同埋提到话北区嘅居民咧会唔会喺之后进一步通关咧等等咧，喺嗰个水货客嘅对于区内居民等等咧，或者区内嘅环境卫生等等嘅影响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李先生打嚟嘅，早晨。 系早晨啊，咁我就想讲一讲咧，即系咧，我哋佢中国外交部就批评外国政府对中国人去佢嗰啲地方嗰度咧。 咦，李生，你系咪开咗收音机？好似有啲回音咁。 好，我熄咗佢先。 好啊，好啊，唔该。嗱，今日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呢啲有关于通关嘅。李生喺咪度？喺度。好好好，你熄咗收音机可以继续讲噶啦。咁有關於咧，尋日就係係李生係繼續講可以。 講緊咧嗱，去中國外交部就批評嗰啲中國人去日本啊、去歐盟啊嗰啲地方嗰度咧，就話要佢哋48小時嘅核酸檢測，就話一種政治操弄啦。咁而家佢同樣都係要我哋香港700,000市民，去之前都係要48小時嘅核酸檢測係陰性嘅喎。咁何尝唔係政治操弄啫？咁仲有一樣嘢，喂，我打齊三針或者四針，你 check 到嘅咁樣，我未必搞掂嘅咯。咁就應該係免檢疫嘅啦。我點解事前仲要預約，仲要去做呢個核酸檢測啫？咁就直頭就好似復常。佢而家唔係真係正式復常嘅喎。正式復常咧就係話，我鍾意幾時翻去深圳羅湖城揼骨。足底按摩，我就几时鍾意几时返去自己国家就返去自己国家。我完全係应该係自由㗎嘛。但而家我事前要做预约啦，做核酸检测啦。咁样即係对我哋呢啲呢就好唔方便嘅。仲有我哋超过60岁喺深圳嗰度搭车地铁又好係免费嘅。 咁我喺福田口岸转地铁去罗湖，好、方便啫。转去其他地方都好方便啫，冚唪唥都免费去大小梅沙嗰啲都系好方便噶。咁我点解话即系觉得啲人觉得我而家就系话我好想翻去，我好想翻去内地嗰度旅游，好想翻，我好想即日来回嘅。一日游以前几方便啊，嗰啲一日游嗰啲两日游嗰啲几方便。哇！但我而家去事前嘅时候，我要做好多好多嘅功夫。 明白，都有啲限制，包括头先提到话啲核酸啊、一啲嘅名额啊等等。唔该晒李生嘅，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D，有关于通关。有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就北区中学校长会主席方逸良，早晨。 系早晨， 方校长，点解揾你呢？就因为跨境学童咧，政府就话大概系等到话农历新年假期之后咧，就可以翻学啦。亦都唔会计喺嗰个通关名额之内啦。咁其实我想知而家学校方面系准备成点，同埋点睇政府而家就预新年之后啲跨境学童可以翻翻咧？你哋系咪都系乐观嘅对于呢样嘢？ 系咁，系多谢主持啊。咁咧就其实学校喺呢几年咧一路都预备住学生会通关翻嚟嘅，不过就最近一等到啦吓，即系政府有个消息就话可以农历年头可以翻学校咁样。咁啊当然咧即系有啲限制咧，我哋都留意到嘅，因为而家你见到咧正话即系我有听众都讲啦，个防疫要求嘅问题啦，因为咧。即係我哋啲學生嘅特點咧，就係咧，如果通關嘅話咧，就一定係即刻來回嘅啲學生。即係我哋跨境學生係即刻要來回噶嘛。咁如果你話來回要有個48小時嘅核酸檢測咧，其實對一啲學生嚟講係有困難嘅，因為佢唔可能一日每日去做咁快做到個核酸，做一個嘅檢測咁去來回啊嘛。咁第二樣嘅就係因為咧，今次嗰個通關咧，佢就唔係包呢個羅湖路口岸啊。咁其實如果北區學生嚟計咧，其實都幾大部分學生咧係利用羅湖嘅口岸嚟出入嘅，咁所以呢一度都係我哋關注嘅地方咯。因為如果你唔開羅湖咧，啲學生一定要繞個大圈咧，去翻福田嗰邊咧再過關咧，咁喺個交通時間方面咧，當然我哋要考慮嗰個情況咯。咁至於你話整體嚟講，我哋其實都已經有都相當嘅嘅預備㗎啦。咁其實大部分啲學校咧都預計咗咧，尤其是啲初中學生咧，過咗幾年啊，三年都未翻過學校嘅。咁所以我哋都會有一啲特別嘅輔導嘅工作。工作咧，我哋會安排俾啲學生嘅。 係有冇話其實而家你哋評估係有幾多呢啲跨境學童咧？譬如以你學校嚟計，仲有幾多嘅咧？因為之前都講話有啲其實轉咗翻內地讀書㗎啦嘛，已經。 係，其實都有差唔多如果你係講緊而家仲上緊網課嘅學生咧，即係都有成差唔多200個㗎。如果我哋校嚟計，差唔多。 OK， 係啊。呢一個嘅情況啦，頭先你都提到話有一啲嘅譬如如果真係要做核酸48小時嘅，雖然政府都話呢個做法對於跨境學童嚟講咧係唔理想嘅咁。有冇話如果真係要咁樣做嘅時候，點樣係落實到咧？因為要每日要咁樣做，即係每日要做呢個核酸檢測，或者對於佢哋嚟講會唔會都係一個負擔咧？因為要自費去做噶嘛，有冇睇到啲問題咧？又？ 其實係嘅，因為呢個都係比較難解決嘅，暫時都，因為始終你話要第一個時限嘅問題啦，你四百小時咧嗰、那個頻率非常之密啦。咁如果對一個即日來回嘅學生咧，其實係一個困難嚟嘅，其實係一個困難嚟嘅，技術上都有困難嘅。咁第二就話我哋都當然希望咧費用當然你有問題啦，但我當然希望咧，如果我哋嘅學生本身日常而家我哋都係做緊快測啫，咁可唔可以譬如用快測取代呢個核酸咧？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就係話會唔會如果真係做核酸嘅，會唔會如果大家仲有記憶嘅話，記得我幾年前咧曾經做過個點對點嘅通關嘅。咁當時咧就係一個禮拜做一次核酸嘅啲學生係。咁其實啲學生就會計啱時間嘅，即係一個禮拜我做一次，咁佢就可以一個禮拜通關啦咁樣。咁俾呢啲位咧，我諗都係一啲彈性位，希望政府可以考慮一下。 OK， 學生嗰個特別嘅情況咯嚇。 以中學嚟講，其實會唔會都喺關口會有校巴咁，定係點樣嘅？定係都係 中學冇㗎啦，中學冇㗎啦，我哋。 OK， 咁 啊，係啦。 另外我想知其他配套即係譬如飯商啊、學校供應商啊嗰啲，使唔使都要特別聯絡啊？因為一啲跨境學童翻學嘅時候。 哦，其實我哋而家我哋居港學生咧，我哋啲初中學生都要留校五線嘅，咁所以一路都有飯商係供應飯盒嘅，咁所以如果咧跨境生翻翻嚟嘅話咧，其實呢個問題安排應該唔會問題太大嘅。 咁跨境學童自己有冇啲嘢要準備咧？譬如都要有啲嘅證件或者過往呢段時間因為冇嚟到香港啦，佢哋可能有啲嘢過期啊，或者要提醒翻佢哋要做啊，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咧？ 有啊，已經我哋出曬家長信提啲內地啲同學噶啦，因為咧我相信你如你所講 啦，啲政見啦，同埋接種疫苗嘅情況啦。不過我哋初步觀察到咧，學生個接種疫苗情況都 OK 嘅，大部分都打了兩針。咁、希望佢哋如果真係復常通關嘅話咧，希望盡快你可以打埋第三針咯。咁、至於你話嗰、那個有啲學生真係冇校服嘅，校服都冇嘅，因為咁、所以咧有啲家長我都聽翻嚟，有啲家長可能會預早過嚟香港呢邊同佢做咗校服先咁樣嘅，我都聽到有咁嘅情況咯、 口岸你頭先就話主要其實過往都係經羅湖口岸啦，萬一如果真係跨境學童嚟到嘅時候，都仍然係未開翻羅湖口岸。 嗯 咁係應該會選擇邊個口岸呢？你自己學校嚟講，你會建議？ 我估計，因為我哋做緊統計而家，就仲未曾收曬嗰、那個那個結果啦。咁、我哋估計咧，應該都會係喺福田、落馬洲邊會應該係為主噶啦，因為由羅湖去落馬洲邊都比較近啊。佢如果轉一轉地鐵咧，大概咧廿零三十分鐘到咧，就由羅湖過到去落馬洲。咁但係當然咧，因為羅湖嗰、那個頭班車都係六點半先開嘅。如果我印象中嚇，咁、所以對學生嚟講咧，如果你由羅湖去落馬洲，再翻上水，再轉去粉嶺呢個咁嘅路線咧，其實的確係對學生嚟講嗰個時間會長咗咯。 會唔會啲咩？ 我希望就係啦，即係羅湖可以盡快開翻咧，就對佢哋會更加方便咯嚇。 會唔會啲彈性咧？如果佢哋頭先係一個咁長嘅翻學， 會啊會啊，我哋一定會考慮呢方面咯。即係佢哋有幾，我諗喺復課初段咧，如果有啲同學真係有啲咁嘅交通上嘅情況，我哋都會特別會留意翻有個酌情處理嘅嚇。 即係遲到都可以暫時接受住先。 係啊，即係我哋都要留意呢樣嘢，因為佢哋都預計唔到嗰個實際個情況。因為你見到咧，琴日我睇電視咧。其實福田口岸都幾多人嘅， okay, 即係如果你集中曬谷口岸咁過嚟咧，唔係只學生、 嗯。 如果你加埋一般嘅市民咧、其實如果集中曬個口岸咧，我都擔心個通關時間咧，唔係話真係可以咁快嘅。除非你話有啲特別通道俾翻啲跨境學生，咁、就會好啲咯。 呢、個有冇同政府傾嘅反應？譬如你頭先話特別通道。即係口岸入邊都有特別通道， 係未講到呢個咁細節嘅問題，暫時都嚇。 OK OK。另外我最後唔係好多時間，半分鐘到，我想知道跨境學童翻學校會唔會都擔心嗰個傳播風險問題？ 其實佢哋嘅一般嚟講，其實我睇翻個接種情況咧，其實都理想嘅。咁我諗我又唔會太擔心，同埋我哋本身學校本身啲學生大部分打曬三針噶啦，咁所以其實個情況我諗都已經係可控嘅嚇。 OK， 好啊，唔該曬阿方逸亮。方逸亮咧就係北區中學校長會主席嚟嘅。咁有關於跨境學童，政府就話喺農曆新年之後啦，假期之後咧就會係翻學噶啦咁。但係亦都唔會係計喺而家暫時話通關嘅名額入邊嘅。你自己點睇1872311？點睇幾年嚟一啲跨境學童啦未能夠親身翻學嘅情況，會唔會你自己都係家長啊關心呢個問題咧？1872311。 关需时大约40分钟，经内地居民通道过关就需时大约20分钟，快近一倍。记者有观察，在由香港落马洲口岸准备出境前，本地职员会逐一检查出境人士的文件，包括核酸检测报告。但在深圳福田口岸南下，当地职员就未有要求出境者出示报告。明报报道。 《東方日報》的報導就提到，疫情纏繞香港三年，無數港人和內地親友分隔多時，昨日踏入內地口岸，有人表現激動，亦都有情侶或者家人互相擁抱。在內地居住的劉小姐和13歲的妹妹在疫情期間只是見過一次面，兩個人昨日重聚，即刻來個大擁抱。疫下未曾北上的林先生就第一次带个女回乡探亲，将会飞往甘肃，希望今次北上能够让小朋友认识家乡以及同长辈见面。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朝早率领多名司局长到落马洲支线管制站视察，强调通关必须要有序、安全、顺畅，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情况，并同内地相关单位保持沟通，检视春节前后安排，以便是整体部署，务求在稳妥可控的形势下尽快实现全面通关。消息指港深两地会在实施通关后一个礼拜内，不迟于今个月15号，会就首阶段实施的整体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安排实施第二阶段复常通关安排。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停运了三年的跨境直通巴士昨日恢复运作，主要提供经深圳湾口岸前往广州、江门、台山等城市的路线，但是班次不多，部分营办商和私营医疗机构合作，即场提供核酸检测，最快4小时出报告。有营办商表示，第一日平均入座率大约50%，情况令人满意，预期随着防疫措施逐步放宽，一年之内可以恢复到疫情前7-80%的生意。大公报报道。 文汇报 報報導，昨日終於迎嚟兩地首階段免檢疫復常通關，但是受到申請個人遊簽注需時等因素影響，本港各購物和旅遊區昨日並未湧現大批內地客，而昔日人頭湧湧的上水藥房街昨日人流亦都不似預期。有店鋪老闆慨嘆，在疫情下部分內地人或者已經習慣網上購物，即使復常通關都不急於馬上來港掃貨。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根據內地預約系統，昨日有6600人透過系統申請來港，有關的額度仍然未扭到最大，相信訪港內地旅客將會逐步增多，促請特區政府未來幾個月加大力度推出更多消費獎賞和優惠，吸引內地客重臨。文匯報報導。 信報的報導就訪問了香港酒店業主聯會經理陳煥然，他表示業界近日得悉通關消息之後，透露現階段客房的預訂和查詢未有特別增加，估計通關初期的預訂數量不會顯著上升，農曆新年期間暫時未能受惠，相信起碼至少半年才能夠逐步恢復。目前酒店業仍然主力本地客市場，通關之後內地客增加，房價應該會視乎需求按照市場機制調節，初步預測會先加價大約一成。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的時評說，首日免檢疫通關，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會留意之後特別是春節前後的情況，預告一定實現未來不設人數限制的安排。截至昨晚6點，有超過44萬人預約北上，充分反映港人北上需求殷切。時評說，農曆新年前後預料是跨境需求高峰，由於持香港身份證人士南下返港無需預約，配套需要盡早備好，應付屆時可能出現的龐大人流。商報時評。 信報的社評說，內地人南下既是振興經濟的商機，亦都是血濃於水的情誼，不可或忘的就是防疫意識切忌鬆懈，無論本地人抑或內地人都應該做好個人衛生保護，最基本的就是在公眾場合佩戴口罩。另一個考驗是未來撤銷入境配額，內地人來港每年幾千萬，香港應不應付得來，特區政府需要周密籌謀。信報社評。 《東方日報》的政論說，中港通關首日，落馬洲口岸離境大堂人頭湧湧，相反入境大堂冷冷清清，直至昨日下午四點有超過28000人出境，來港的內地客就只有大約8000人。政論說，封關三年，內地網購成為主流，內地旅客不一定要親身來港買東西，港商如何爭取更多內地旅客來港消費必須要重新思量。《東方政論》。 明報社評說，香港和內地首階段免檢疫通關第一日運作大致暢順，但由於過關人數只是及配額上限的一半，真正的考驗在於香港和內地人員增加頻繁往來之後對疫情以及醫療系統的影響，以及水貨客加入過關大軍之後對香港藥物供應的挑戰。社評說，終極的目標就是掃除香港和內地自由流通的障礙。明報的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時間夠。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又阿姑先提翻你，七咸道南去红磡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灯打士街。再跟进翻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站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在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丽港城。西区海底隧道由于较早前去返港岛方向管内中线有坏车，虽然已经拖走了，但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在民安队总部附近。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一段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 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嘅支路一段车多缓慢，龙尾喺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车多，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城门隧道公路去返沙田方向近住美林村一段车多。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环宇海湾。屯门坑口影业路去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好，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一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嘅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努力咗咁耐，无非想退休后自己同家人继续活得精彩。因为活得精彩是全家人的事，香港年金将你累积多年的财富转化成终身稳定的收入，持续守护你和家人的生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023年1月9日，香港与内地首阶段通关。李家超表示整体运作畅顺， 安心出行正式停止运作，程式不会再更新。 新增14113宗确诊，多66名患者离世。 巴西前总统博尔索纳罗支持者冲击国会，又包围总统府。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首階段第一日通關，咁傳媒都問到特首李家超會唔會再增加通關嘅名額呢，佢就話會視乎實際嘅情況，話希望呢進一步可以令到口岸嘅數目啦同埋人數安排呢係更加寬鬆，但係都要觀察呢幾日，以及係視乎呢農曆新年之前呢前後啊嗰個嘅整體安排。另外新華社都係引述消息啦，提到就話深港兩地喺通關之後一個禮拜之內就會係首階段嘅情況咧，做一個嘅分析，再研究咧係實施第二階段嘅安排。咁特首李家超都提到咧，就話係希望再進一步放寬口岸嘅數目同埋人數嘅。點睇通關嘅情況咧？下一步係咪可以再放寬一啲口岸嘅數目啊？等等咧，1872311，1872311，有唐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 早晨，唐生，请讲。系， 诶，早晨啊，萧生， 你好，你好， 啊，喂，咁样啊，我就觉得佢咧就系而家我有两个一个意见咧，就系话48小时可唔可以放宽到72小时？咁有啲人过去咧，咁有啲即系嗰啲又要等你出嗰个证系24小时先得嚟，安排上有啲即系话好似好紧缺咁样。咁啊一个问题，咁啊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话我哋呢度咧其实同大陸咧就即係大家都係插住支國旗嘅五星紅旗，我哋就唔應該話有咁多掣肘係咪？唔係三八線嚟噶嘛。咁啊過去咧又入到去用要填嗰個健康卡，咁嗰啲好多唔識，好似我哋啲成70歲人又唔識電腦唔識上網，過到仲要填咁多，我反而過得嚟就有48就有核酸啦，係嘛？就已經 OK 啦，我就覺得咧好似話係唔係應該同佢咁，同埋佢深圳本身就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嚟嘅。其實好多人留咗啲，佢就特區中嘅特區，佢有好多嘢係可以同香港搞埋一齊。等於行嗰度就行黎敦道咁樣，佢係 大家佢哋而家做北部都係咁嘅意思㗎啦。咁、 嗯、 所以我就覺得咧，應該係咪可以再即係話鬆動啲，即係話大家可以即係話來往自由啲，因為嗰啲人咧好多人喺嗰度住啊，嚟香港翻工啊，咁樣你俾人哋有啲即係嗰啲大家自己差啲時中國人嚟㗎嘛，係、okay. 嘛？ 明白。 話去外國啊啲咁啊嘛，係嘛，蕭生？就咁啫。 好啊，唔该晒啊，唐生。即系整体通关手续嗰度都可以，希望可以简化啲啦。其中提到而家个48小时核酸阴性嘅呢个要求。咗郑生嘅早晨。 喂，早晨。 早晨，郑生。 你好。 你好，请讲。 你好。 咦，郑生，你讲个电话好似有啲接触不良。 我好杂杂声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你好，点算啊？ 唔緊要，你不如簡單講你個情況啊，不如都 好啊好啊，咁講啊，開始通關我講一句啦，通關都幾好啊，暢順幾方便，多謝政府嘅服務，多謝香港政府，香港大陸香中國習近平主席，多謝香港特首李家超嘅幫助，做得好好，多謝曬。第二樣講市民嘅市面嘅問題，我覺得咧，而家市面上第一。老人家好慘，唔識上網，唔知點算好。第二，嗰啲年輕人咧冇禮貌。第三，學生又冇禮貌，細路仔冇禮貌。第四，就講曬呢樣嘢之後咧，市民做嘢好辛苦，希望政府幫助正市民。 好啊，唔該曬鄭生，佢嗰、那個線路都真係有啲難，即係大家聽到佢嘅內容啊嚇。咁啊，仲有陳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嚇！早晨，早晨。 早晨，請講。早晨，陳生，請講。 而家話希望盡快俾嗰啲學生通關翻過嚟香港翻學嗰啲個問題咧。 嗯 哼。即係我擔心咧，就會即係真係嗰、那個會引起個傳播嗰度，即係都可能會好大機會。 嗯、 因為啲學生即係可以翻落嚟咧，佢哋通常都好興奮啊，好開心咁樣啊。 嗯 即係變咗咧就。即係好容易就會大家見到舊同學啊，或者即係佢哋就會大家傾偈啊，攬頭攬頸啊玩，即係玩到好即係忘曬形咁噶嘛。 嗯。 咁即係你睇到每日而家香港本身學校都有好多感染嘅個案啦，即係有啲甚至又要即係停課一段時間啊咁樣。咁、 嗯、 即係證明學生嗰方面嗰個傳播其實都好高嘅，即係都唔係少嘅。咁、 嗯、 所以喺呢方面真係政府要好小心咯，即係要睇下點樣可以避免到呢個擴散咯、 嗯。不過成日都有另一個講法，就係其實本身香港打疫苗嗰個情況都即係比率算高啦，應該就未必話一啲跨境學童或者內地嚟嘅人士帶來一啲太大嘅風險嘅。又點睇呢個講法 樣？打到好多針，但係你睇到學校每日都有嗰啲感染，都冇停過嘅，係咪先？係啦，即係喺呢方面就係打針對於防感染呢度，似乎真係都唔係話非常有效啊嘛。咁、你大陸嗰度落嚟，你又唔知佢打針嘅情況係點樣樣。咁佢落到嚟之後，即係喺個翻學途中嗰段時間，其實已經可以感染到好多人㗎啦嘛。如果佢真係有嘅話，搭幾個嗰陣時啊，落到嚟喺。即係可能去買嘢食啊、食肆嗰度啊，咁樣嗰度已經可以感染到啦。咁、再翻到學校，咁就見到啲同學大家好耐冇見，好開心，咁就又攬頭攬頸啊，咁玩噶嘛，係咪先？又同埋不停咁講好多嘢噶啦嘛，大家都會即係講個不停噶嘛。 明白，即係跨境學童同其他同學之間嗰個接觸都可能有一啲嘅傳播風險啦。提到呢一方面，陳生嘅睇法嚟㗎，呢個係嗱，咁究竟跨境學童而家？需唔需要？如果真係通翻關，由佢哋嚟到香港之後，係需要做嗰48小時嘅自費嘅核酸陰性檢測證明咧？暫時都未肯定，因為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亦都提到話，呢個要求咧係唔理想，咁亦都提到話要即係雙方再去傾嗰個妥善嘅方法啦，包括係咪可以考慮以快速嘅測試去代替咧？咁嘅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嗱，七個口岸嘅尋日開始咧就係有一個首階段免檢疫通关，其中三个陆路口岸有配额，就是绿马洲支线福田口岸每日3.5万人， 深圳灣10,000人，敏感度5,000人，咁呢度三個陸路口岸嚟講咧，就夾埋50,000人嘅。除咗話係鐵路咧可以去到呢一啲嘅關口啊口岸之外咧，跨境巴士都有嘅，包括譬如喺九龍同埋喺港島區都有一啲嘅跨境巴士啊去到深圳灣口岸嗰度啦。另外有啲咧就喺上水廣場咧跨境巴士啊去到敏感度嘅咁。嗱，想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講下呢一啲嘅情況啊嚇，有關啲跨境巴士嘅服務。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永東食巴副總經理蔡順基，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蔡順基，可唔可以講下你尋日見到第一日通關啦？深圳灣口岸同敏感度口岸咧，都有一啲跨境巴士可以去嘅，有冇留意到或者視察到口岸嘅情況啊？你自己 係你好係。其實昨天早上呢我自己呢就親身呢就8:00多呢就在香港觀塘那邊呢就直接坐我們的直通巴士、直接到了這個深圳灣口岸和、過境進入這個深圳的、整體那個過關情況呢都是順暢的、我自己大概都是昨天的早上9:20左右呢就到達了這個深圳灣口岸的、大概花費了55分鐘左右就已經係進入咗深圳嘅啦，係啦。咁整體嚟講係都叫做順暢啦。咁當然人流當其時我視察翻響口岸嗰個人流，大概都有接近1,000多2,000人左右啦，應該咁樣講，係啦。 我想知而家跨境巴士，譬如以你哋嚟講啊，係安排幾多跨境嘅直通巴係由市區去到深圳灣口岸，又係唔係因應通關第一日嗰、那個班次度係特別加強咗？因為譬如我見到政府都話各交通營辦商都視乎個客量啦，會喺需要嘅時候加強各口岸嘅交通服務啦。你哋係咪都有加密到班次？而今日有冇啲特別再加密到咧？因應嗰個工作日。 其實特首就在1月5日就正式公布了、昨天就是可以正式呢個進入大陸免檢疫啦，亦都有呢、這個配額制啦咁樣。咁其實我哋行業裡面當中咧，基本上就在5日當日嘅黃昏時段咧，已經開始就有呢個線上嘅售票服務開始噶啦。咁整體嘅話咧，其實我哋以我自己公司為例啦，咁樣咁我就開辦咗兩條路線啦，一條就喺東九龍嘅觀塘啦，另外一條咧就喺旺角市區嘅油麻地咁樣，就前往去呢個深圳灣嘅。咁基本上我哋初期嗰、那個安排個時間班次方面咧，都係以半小時一班去做呢樣嘢啦。咁平均兩邊線加埋咧，約莫就係接近50班次左右嘅。系啦，咁當然啦，我哋會視乎翻人流量嘅需求而去調整班次啦。咁但係以琴日嘅情況嚟睇咧，基本上每一個班次個入座率咧，大概都係3-4成左右嘅啫。咁所以其實個運力方面咧係足夠嘅。 3-4成係咪你哋目標嚟㗎？呢個度？ 當然啦，初期開通嘅時候，其實有呢個數，我哋都覺得係叫做合理啦。咁因為始終本身就整個開放裏面當中，其實亦都有個叫福田口岸開放咗嘅，佢嘅人次亦都相對係比較多咧，有35,000人嘅名額啦。咁再加上本身坐鐵路嘅話，其實佢唔需要好似我哋坐直通巴士咁樣去做一個預售啊。咁所以其實可能好多嘅國境旅客咧，覺得方便嘅時候咧，就會選擇咗過去呢、這個福田口岸過關咁樣咯。 我想問預售你哋使唔使要先睇咗佢哋係咪真係預約咗個名額，同埋因為都要48小時嗰個核酸檢測噶嘛，係咪上車之前？你哋都會做一個把關啊，確保啲搭嘅客係有做齊嘅。 其實喺售票嘅過程，因為喺網上咧，我哋就未能叫旅客或者售票人員咧就去提供呢啲咁嘅資料啦。咁樣咁當然喺上車嘅時間裡面當中咧，我哋會温馨提示翻我哋嘅旅客嘅啊，有冇準備咗呢啲咁嘅資料啊，或者有冇做過啲報告啊咁等等。但係始終因為香港都係一個叫做私隱嘅有條款啦，咁樣，所以我哋嘅地勤人員嘅話咧，就唔會話一定要求個旅客咧就出示呢啲資料咁樣咯。 尋日有冇啲情況係啲人係漏咗？因為我見到有啲報道，譬如有人做咗免費嗰隻核酸檢測就係唔合資格噶嘛。有冇類似啲情況而一啲搭客係過唔到嘅咧？ 以我公司為例就冇呢個情況出現嘅， okay. 大部分都係即係好清晰咁樣啊攞咗香港嗰、那個配額啦，然之後做埋核酸報告， okay. 就先至買票咁樣嘅。所以一般嚟講，我哋嗰個買票情況咧，相對比較緩慢嘅。 以你了解，譬如就算搭跨境巴，係咪都係比較多市民係經深圳灣口岸係過關，而唔係敏感度嘅咧？即係雖然你公司未必係做埋敏感度嗰邊，同埋我想知係咪都係就算經深圳灣口岸過，都係。未必是一些比較長途或者去其他城市，主要都是深圳是一個目的地的。 其實這樣本身深圳灣即是在疫情之前，其實深圳灣平均每日 人流量咧，大概超過10万人次嘅， 嗯， 係啦。咁移民咁到口岸咧，其實喺疫情前咧，大概每天都係大概4000左右嘅啫，嚇， 嗯， 咁，啊，即係加上本身口岸嗰個配套設施啦，咁深圳灣係相對係比敏感度係大好多嘅，咁再於關於就係本身，因為本身兩個口岸嗰個位置嘅地理位置都唔一樣啦，咁深圳灣係位於喺西邊咧，就連接咗呢個高速公路沿海高速啦，嚇，咁敏感度就係位接翻呢個羅湖區啦，一出去就係一個所謂嘅以前嘅一個叫做市區啦咁樣，咁所以我深信選擇唔同口岸過關嘅人士都有自己嘅目的地而去選擇佢嗰個口岸過境咁樣咯。咁， 嗯， 當然琴日嗰個服務呢，因為始終都係初階段啦，咁，啊，大家都要睇睇真係嗰個旅客嘅反應啊，如何咁再定一下一步嗰個安排，因為好老實，我哋自己呢個行業真係冰封咗3年㗎啦，三年冇收入嘅過程裏面當中，我哋都要睇住我哋自己嘅子彈點，啊，樣去做囉。咁， 嗯， 所以我哋心目中呢，下一步嘅話呢，其實可能下個星期左右呢，咁我哋就會正式就開始呢，就復辦翻一啲嘅所謂大灣區嘅路線啦， 啊， 例如廣州啊、佛山啊、番禺啊、中山、順德等等嘅城市，我哋會開辦嘅。咁再加上本身就再過大概個零星期度啦，就已經係農曆新年啦，係咪？咁， 嗯， 過往呢啲節日裏面當中，其實香港人回鄉探親過年嘅話，都其實頗多嘅。咁所以我哋都會喺嗰個時間裏面當中咧，再復辦翻一啲所謂嘅叫做橋鄉線啦， okay. 例如台山啊、肇慶啊、清遠等等呢啲路線都有嘅。 嗯嗯，你哋預期即係通關初期啦，或者頭一兩個禮拜啦，每日可以有幾多人係會搭跨境巴士翻內地啦？同埋頭先你提到話，再可能隔多一段時間有啲長途啲嘅即係線啦，咁可能去到大灣區其他地方嘅咁，嗰，那個有冇預每日可以去到幾多班啊？ 嗱，初步咁樣咧，其實就如果講緊而家喺呢個星期裡面當中咧，我深信琴日嗰個數字都係比較穩定嘅。咁因為琴日已經係星期天嚟嘅啦嘛，咁變咗就可能今個禮拜裏面週一至週五個過程裏面當中，可能略為比琴日嗰個人數略為少啲都唔出奇嘅。咁， 嗯， 但係始終都咁講啦，因為依家係有條件地係通關啊嘛，旅客要需要持一個48小時嘅核酸啊，同埋攞配額。咁始終個便利性係都真係唔及一個所謂全面開放啦。咁， 嗯， 所以如果政府兩地政府能夠再將嗰，那個抗疫嘅措施再去慢慢鬆綁嘅時候咧，我深信通關嘅人次會不斷咁上升嘅。咁， 嗯， 再講到就話未來下星期嗰個長途線個開通嘅時候咧，咁， 嗯， 其實我哋自己公司咁樣講咧，我哋已經係開咗大概8組嘅路線出嚟㗎啦。咁， 嗯， 每個路線裡面當中都不下於有最少嘅都有2班嘅來回。 嗯， 最多嘅每天有8班嘅来回咁样咯， okay. 都希望可以满足得到需求嘅人士咧， okay. 尤其是我哋都知道，即系过往以我哋自己嘅资料睇翻啦，如果过去嘅农历年嘅话，基本上每一条路线随时10几班都系咁样开回。 Okay. 仲有一分钟到，即系我想头先提到敏感度口岸啦，可能头先提到唔同嘅原因，即系过嘅人会比较少啦。而事实上，今次喺三个陆路口岸入边，亦都系最少通关名额嘅。咁有冇啲方法或者需唔需要增加呢个口岸嘅人嘅即系用家嗰个嘅数目咧？例如有议员提到话，系咪可以喺市区有车直接系去到敏感度口岸咧？有冇需要咁咧？ 嗯，嗱，因为始终咧，依家其实我哋个行业嗰个运力都系讲真系有限嘅吓， 啊， 因为唔可以用翻疫情前去比喻翻我哋依家个运力啦，所以依家一般嚟讲就以相对比较短途啲嘅所耗嘅运力系会少啲，咁所以敏感度即系依家现时嘅营办商，我理解就系佢哋喺上水嗰边咧就有车系发去敏感度啦，咁， 嗯， 所花嘅时间其实都唔长嘅，讲紧都系大概10零分钟就可以去到口岸噶啦。咁， 嗯， 本身因为口岸个设施，正如我头先所讲啦， 嗯， 口岸个设施其实都系相对比较细规模啊。哪怕你真係好大量，或者喺一個同一時段裏面當中有好多旅客湧入去口岸嘅話咧，其實口岸未必可以承受到呢個壓力咯。 OK， 好啊，唔該曬蔡盛基，同你傾到呢度。蔡盛基係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亦都係永東直巴副總經理。除咗頭先提到一啲鐵路等等係過關之外咧，會唔會人都係用呢一個跨境巴士過關？你哋觀察到嘅情況又係點咧？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9:30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首階段的通關尋日正式開始，涉及到七個的入境口岸，在通關之後也都涉及到不同的交通配套，包括一些跨境的交通行業都說在人手上面可能未必即時是可以回復回來，也都提到譬如跨境巴士，有些業界人士提到可能都影響到下一階段的通關，因為人手上面未必可以是即時增加到那麼多。我想請一位的嘉賓和我們講一下，他們在通關之下會不會在人手上面等等都或者各方面都有些影響的。有金時車務營運總監陳志輝，早晨。 早晨啊，主持早晨。 早晨，陳志輝，你就負責即係小巴業嗰邊，你就比較熟一啲啦。我就想知通關其實對於你哋，譬如小巴嘅行業嚟講，喺人手上面或者各類型嘅影響係邊一方面咧？主要係 首先都好多謝政府令到呢個通關喺個過年前成功啦。咁我哋其實小巴業都好開心嘅，但係開心背後咧，我哋都要面對唔同嘅問題嘅。即係首先，我哋有三個問題已經出現咗，就通關咗之後。第一就是之前因為封關的時候，物流業 是比較複雜啲嘅嘛，咁所以而家物流上咧都會已經係方便咗好多之下咧，以前有一班做開物流嘅司機咧，貨運業嘅司機咧，即係就已經過班去做貨運業啦。首先我哋就流失咗呢一批嘅司機啦。咁第二樣嘢就係頭先你都所講嘅跨境業啊，佢哋而家嘅跨境業嘅旅遊巴司機咧，佢哋都唔夠噶嘛。咁但係佢哋其實之前亦都喺呢個疫情嘅時候咧。即完全冰封嘅旅遊業嘅時候咧，就過咗嚟我哋小巴業嗰度做臨時司機嘅。咁而家基本上好多都因為佢哋啲跨境業嘅公司、旅遊巴公司都揾翻佢哋翻去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好多都係已經流失翻翻過去呢個跨境業嗰邊嘅，因為我哋基於薪酬嘅影響之下，我哋根本上冇呢個競爭能力去留住佢哋啊。所以其實係不斷咁樣。會去流失翻呢班司機過翻去呢個跨境業嘅旅遊巴嗰邊嘅，咁、 okay. 所以呢樣嘢係都幾嚴重啊！即係有大概而家我諗保守嗰啲兩三成司機已經走咗嘅啦，我哋呢個小巴業嗰邊已經。 但係兩三成司機有幾多係嚟自頭先講話跨境嘅以前做跨境司機嘅，有幾多係嚟自普通其他嘅物流貨車司機嘅？有冇分嘅？冇錯。 其實應該即係包括咗佢哋物流啦，或者客運啊嗰啲，即係兩三成咯，一齊嘅啦，已經係。咁但係冇忘記，仲有一扎司機咧，係回鄉探親嘅，因為你都明白，做咗呢個小巴業嘅司機都係一啲即係老人家啊，或者係經常性之前即係冇封關嘅時候咧，都會翻大陸去探親嘅。咁而家通得關嚟又過年，佢哋起碼三年都冇過過翻個鄉下過年。所以都有好多司機都已經同我哋講咗，就話過年期間會翻去一個月到，咁幾時翻落嚟都話唔知道嘅，佢又會通知我。咁、 okay. 所以其實我哋已經係深受三大打擊嘅啦，呢樣嘢就係、 是。整實際人手上面，你自己估計呢一度幾個原因嘅流失啦，可能會影響到幾多嘅司機人手咧？ 我哋即係保守估計，大概三至四成到啦。 Okay. 会即系会流失咗出去噶啦， okay. 已经就， okay. 因为你都听到头先我啲前辈啦，跨境嘅前辈都讲咗，其实佢哋都唔够司机去做啲线路，咁、其实我哋所谓叫做喺呢个人手上嘅成分呢系最低层嘅嘛， okay. 小巴， 我哋根本上都请唔到人嘅，呢、这个唔系第一日嘅问题， okay. 我哋之前已经请唔到人嘅时候， 我哋更加难同我哋去竞争。 但我想问本身譬如做开跨境司机或者其他货车司机，佢哋嘅牌照系一样嘅咩？即系如果要揸小巴嘅话， 佢哋都会有小巴牌嘅，因为佢哋系有我啲旅游巴牌会吸埋小巴牌噶嘛。咁、所以其实有时运输署就话我哋好多人有小巴牌，但系其实佢哋有小巴牌唔代表会揸小巴咁， okay. 其实系可能揸咗旅游巴或者巴士啊。咁所以呢个数字系唔系好正確嘅？ 有冇话影响到而家边啲路线或者有啲服务可能要缩减时间啊？会唔会去到咁 咧？其实一定有影响嘅，例如好似我哋即系有一个喺落马洲有条小巴线啦，啱啱开翻啦，个关口线小巴线。咁其实我哋嗰度都开唔齐车嘅，因为好多司机因为嗰条线系已经停咗差唔多三年啦，好多司机都走咗噶啦。咁其实你个通关嘅消息其实大概一个礼拜到，咁我哋一个礼拜之内根本就冇可能揾得翻之前做开。嗰條線嘅司機翻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都係盡量提供到服務俾佢哋，咁所以依個都冇辦法，我哋都係盡量去揾啊， okay. 都係要。 即係會變咗，可能會班次會疏咗，定係可能原本留喺度嘅司機喺個更嗰度會係長咗個工時，定係點樣可以應付到個工作咧？ 我哋只會係呢個班次會疏咗嘅，咁其實會一定會影響到呢個市民出行嘅呢樣嘢就，因為根本上我哋啲車都擺咗喺度冇人開。 咁長遠可以點啊？呢、這、一個問題未必係短期喎，即係可能有啲翻鄉下探親都可能會翻嚟啊，但係有啲流失咗翻去原本跨境司機嗰啲咁，咁佢哋未必會翻嚟噶咯。咁長遠你哋點樣再補翻啲人咧？又？ 其實長遠嚟講，其實運輸署之前有幫過我哋咧，就係話介紹一啲好似高年啊嗰啲計劃啊，好似少數族裔嗰啲計劃幫我哋。咁其實因為我哋嘅薪金唔吸引之下咧，我哋呢個迴響就唔係好大嘅。佢哋有幫過我哋嘅。咁其實我哋即係好希望呢個層次去翻局嘅或層次度，好似今日局長都同你哋傾過偈啦。咁其實我都希望佢哋可以諗啲創新啲嘅方案出嚟，可以解決即係徹徹底底解決呢個人手唔夠嘅問題，因為其實都唔係一日嘅事嚟嘅。呢、這個小巴嚴嘅人手，其實我哋都嗌咗好耐，嗌咗救命好耐，好耐，好耐，都係真係希望可以去正視翻呢個問題咯。 嗯，兩個情況啦，吸引年輕人入行可以有啲咩方向，或者你哋諗法係點啦？或者短期就算唔係咁嘅，一啲退休嘅小巴司機再揾佢哋翻嚟做嘢，會唔會都係要頂住先咧？用呢個方法？ 兩個方向，先你想講嘅年輕人啦，咁其實年輕人我都好肯定都唔會吸引到佢哋入行嘅，因為始終我哋嘅薪金嘅吸引唔吸引啦。如果係都會做翻即係旅遊業嗰邊啦，因為佢哋嘅薪金普遍嚟講都係比呢個我哋小巴司機係高好多嘅，所以佢哋即係你年輕人都要揾食，咁佢都會去做翻啲高人工嘅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你頭先講話啲退休人士啦。咁其實我都有問嗰啲退休人士嘅，即係我哋已經做緊嗰啲退休人士，我同佢講話。問下佢可唔可以幫到手踩多一日兩日啊？跟住佢多數答翻我嘅答案都係話唔得喎，老細我超標嘅咯。 嗯， 佢超標唔係講三高嗰啲超標，係講緊呢個佢要申請緊嘅津貼啊，有啲高老人高津嗰啲，如果超過某一個額咧，佢哋就攞唔到政府嘅高津，咁佢哋寧願就攞啲高津又唔翻工。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可以探到嘅問題，就係呢個福利性嘅政策係咪可以改一改，係反而鼓勵人去翻工，唔係鼓勵人唔去翻工咧，睇住個壓力。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都可以改一改嘅。 Okay, 好啊，同你傾到呢一度先係陳子輝。咁啊，陳子輝咧就係金時車務營運總監，講到有關於小巴行業喺通關之下啦，都面對唔同嘅人手問題嘅。休息一陣。 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第二季單元一。垃圾屋，方子豪饰演阿泰。 你好啊，我是记者嚟噶。我哋咧收到报料，话呢个单位咧传出异味，令到啲居民好困扰啊。 哦，就是我联络你哋间报馆噶啦。 呢张系我嘅卡片啊，我想问一下咧，单位业主系咩人嚟噶？我拍咗好耐门咧，都冇人应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咧运输署早前就宣布啊，这个不停车缴费服务，即系用电子缴费咧取代人手喺隧道嗰个收费亭去做啦，同埋系有一啲嘅自动缴费嘅设施啦，咁二月咧就会喺青沙管制区嗰度实施呢个叫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嘅，亦都预计三月咧会扩大到去狮子山隧道以及系城门隧道，亦都话今年之内咧所有政府嘅收费隧道咧亦都会实施嘅咁，成个情况。我想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详细讲下，有运输署首席运输主任负责管理的何君衡，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呢个嘅不停车缴费系统易通行系一个点样嘅系统嚟嘅咧？佢用啲咩技术去识别嗰啲车辆系唔需要停车都俾到钱嘅咧？ 哦，好啊，咁咧，易通行咧，其实系香港智慧城市发展蓝图其中一个主要措施啦。透过车辆贴咧，遥佢俾隧道费，咁啊取代而家咧人手同埋自动收费亭啦，令到俾隧道费咧更加方便快捷。咁啊实施咗易通行之后咧，驾驶人士咧就唔需要咧再喺收费亭嗰度停车或者排队俾钱噶啦，咁可以享受一啲便利同埋畅顺嘅道路体验。咁易通行咧系透过无线射频识别技术。我哋俗称 RFID 啦，配合咗一个自动车牌嘅识别技术。咁易通行嘅现场设备啦，就可以读取喺车头挡风玻璃贴咗嘅车辆贴同埋车牌影像。咁相关嘅资料咧就会传送到我哋嘅后端系统嗰度，并且咧根据用户预先咧预设咗嘅缴费方式啦，去扣翻个隧道费。 咁啊，扣咗隧道費之後咧，用户咧亦都可以咧透過易通行係收到一啲過隧道嘅通知啦，同埋可以查翻佢哋嘅繳費記錄咁樣嘅。 OK， 喺詳細講嗰啲嘅車輛貼之前，我想知道究竟呢個計劃係咪二月就係開始實施嘅啦？喺邊啲隧道開始實施啦？同埋成個時間表係點樣咧？二月、三月之後有邊啲隧道會實施呢一個易通行咧？ 啊，我哋咧率先諗住喺二月。在青沙管制区推出易通行啦，咁喺三月内咧，我哋都会在城门隧道同埋狮子山隧道推出啦。我哋目标咧系可以喺希望今年年内将易通行推展到所有嘅政府收费隧道嗰度嘅。 嗯，咁三月之后有冇话下一阶段系一次过全部政府隧道系做晒，定系再分批嘅？但系， 我哋咧系会陆续喺政府隧道里面实施啦。我哋都会睇翻嗰个成效嗰个结果啦，去逐步实施嘅。咁易通行其实咧系都要有啲现场嘅测试装备啊，或者系统要进行测试啦。当中咧亦都要涉及一啲道路嘅改善工程咁样。咁啊，将嗰个收费亭嗰个行车线收翻窄啦。咁所以咧，我哋会逐步嚟，逐条隧道咁样去实施嘅。 嗯，我知道易通行原本其实系原定喺上年年底就系陆续喺一啲政府收费隧道嗰个实施啦，就迟咗少少嘅而家。有冇影响到整体话今年之内所有隧道全面实施呢个目标嘅，会唔会即系又趁迟咗咁样嘅会？ 其实就唔会嘅，我哋目标咧仍然都系喺今年内喺所有政府隧道嗰度实施啦。咁啊，因为之前咧就有少少一啲疫情嘅影响，令到供应链咧就受到影响。咁我哋嗰个车辆贴咧就离迟咗香港嘅，但系而家我哋追赶翻嗰啲车辆贴咧，已经陆续嚟到香港噶啦。咁啊，人才 IT 人才。都有少少嘅影響啦，咁而家請翻曬，咁啊就追趕翻個進度，咁所以我哋仍然係今年年底實施所有政府隧道嘅目標係維持不變嘅。 呢、這個嘅即係不停車繳費服務易通行咧，就要用到一個電子繳費貼嘅。頭先提到一啲車輛貼啦，我另外知道有一種叫車種貼嘅，其實兩種有啲咩分別嘅咧？即係作為車主，我其實應該揀邊就去買嘅咧，或者係要俾錢嘅嘛，唔係免費攞噶嘛，係咪噶？ 唔係車輛貼咧，就係、是、對於某一架車去發出嘅，咁咧第一張咧係免費嘅，咁所以咧車輛貼咧亦都可以咧連結咗一啲自動繳費模式啦，你可以咧將佢勾落一個自己嘅信用卡或者銀行嗰個户口嗰度，咁過隧道嘅時候咧，隧道費咧就自動咧喺你信用卡或者銀行户口嗰度扣除噶啦，咁啊就方便最方便快捷，所以其實我哋一般嚟講咧都呼籲市民啦係揀翻車輛貼嘅。咁至於車種貼咧，其實係另一個選擇嚟嘅，佢有一個不記名嘅方式啦，但係就要留意翻啦，因為佢唔可以勾落一個繳費方式嗰度，咁所以咧市民咧係要隨時留意翻自己個餘額嘅噃，如果餘額唔夠嘅話咧，咁咧就交唔到隧道費，就會有機會俾人追討噶啦。 所以俾人追討意思即係會發翻信叫佢交翻咁係咪？ 係啦，咁如果你即係咁啱個餘額唔夠啦。咁咧，其實仲有14日嘅寬限期嘅。咁呢個14天嘅寬限期裏面咧，其實你就補交個隧道費就得噶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唔記得咗14日補交咧，咁可能我哋就要追加啲附加費咯。 OK， 我想問嗰個車輛貼要登記要拎嘅時候要做啲咩步驟啦？同埋係咪頭先你提到一個嘅户口噶嘛？係咪都要註冊個户口嘅都要係？ 基本上咧有三個簡單嘅步驟咧就可以用到易通行噶啦。咁、第一個步驟咧，其實而家咧已經有26萬嘅車主。早前咧喺運輸署嗰度續牌嘅時候咧，喺個申請表度有個格仔嘅，咁佢剔咗個格仔。如果剔咗個格仔嘅朋友咧，其實就唔需要再提出申請噶啦。佢只係咧喺屋企咧留意個信箱，咁、那個車輛貼就會寄到去府上。喺嚟緊呢個禮拜嗰度咧，就留意一下個信箱就得噶啦。如果咧你係未做過呢個剔呢個動作嘅話咧，咁咧可能就要去一去易通行嘅網頁或者我哋嘅 app 嗰度啦。是跟返個程序跟申請返個車輛貼，呢個第一個步驟。第二個步驟就係當你收到個車輛貼之後呢，對下自己個車牌係咪自己㗎啦，貼返係一個我哋建議你嘅安裝嘅位置，咁裡面有說明書啦，或者可以上網睇個教學短片都可以睇到嘅。咁一般嚟講呢，就係、是、貼喺嗰、那個車頭擋風玻璃倒後鏡上面有啲黑色點點圓點點嗰啲位置呢，咁就可以㗎啦。咁呢就最後就係上返我哋易通行嘅網頁或者個 app，開翻個易通行户口，咁咧就加翻你自己架車落去，然之後咧定立一個繳費方式， 最好咧就係連結咗個信用卡啦，同埋銀行户口啦，好似正話講過，咁你就可以自動咁樣去繳費噶啦。 嗯，問一個情況咧，頭先你話即係可能有啲人已經喺續牌嘅時候已經剔咗啦，咁就已經會自己收到啦。咁如果個車主根本可能冇留意到呢個政策嘅，又要行呢條隧道，咁佢就自然係冇呢一個嘅繳費貼啦。咁佢過到隧道嘅時候又冇咗嗰啲亭咯，咁我點樣俾錢咧？咁可能有呢個疑問嘅。咁到最後佢過咗啦，點樣又去俾翻錢咧？會唔會一個情況就係、是？其實根本好多人係會冇貼到呢啲繳費貼，又過咗隧道咧。喺二月呢一、這個嘅清差管制站管制區嗰度實施嘅時候，會唔會擔心呢個情況 咧？首先咧就如果你係冇剔過嗰格仔啦、如果你有聽到我哋嘅電台節目嘅話咧、其實而家就可以去申請噶啦。咁啊 download 翻我哋嘅 app 或者係網頁嗰度。咁咧你申請翻咧，其實個車輛貼咧就大概喺五個工作天之後咧就會寄到去你府上嘅。咁、 okay. 你貼翻就冇問題啦。咁、 嗯、 咧就如果你真係冇貼車輛貼啦，咁、而你又過咗隧道，咁就其實同而家一樣嘅啫。你咧就會俾嗰、那個認車牌嘅系統認到你嘅車牌。咁、咧就我哋會根據翻咧你運輸署登記咗嘅電子聯絡方式。就可能一個電郵地址或者一個手機電話號碼，就會 send 翻個信息俾你，就要求你喺14個工作天嘅寬限期裏面咧補交翻個隧道費。就所以咧就其實所以咧會有啲唔方便嘅情況會發生咯。咁所以我喺呢度咧都特別呼籲，即係駕駛者其實可以嘅話，盡量咧都係申請翻個車輛貼，就免卻咗上述嘅麻煩啦。 這個易通行需唔需要有啲月費或者行政費之類嘅？ 這個呢問得好好、其實這個是最大的好處呢，其實就是我們是不會有任何月費或者行政費要收的、而且運輸署呢是會為每一部攞了牌的車免費給個車輛貼給你，那只要你來申請呢就有的了。 會不會有些人即是貼了車輛貼又貼車種貼，會有一個的雙重扣費的情況？ 其實只係需要貼一張貼就夠噶啦、所以咧，其實你攞咗個車輛貼之後咧，你唔需要特登去走去買個車種貼嘅。而而家有啲朋友咧，其實咧佢已經係幫襯緊或者係貼咗一個 auto tow 嘅標籤噶嘛。咁、嗰個咧亦都唔需要移除嘅。點解咧？因為其實auto tow 同埋易通行咧係兩個獨立嘅系統嚟嘅。喺同一條隧道裡面咧，就只係一係有易通行，一係就會有 auto tow 嘅系統。所以咧，兩者係唔需要咧，係唔需要移除 auto tow 啦，亦都唔會重複收費啦。咁只要注意咧，就係、你貼嗰個車輛貼嘅時候咧，距離嗰啲電子設施咧，例如車 cam 啊，有十厘米嘅距離咧，咁就唔會干擾到噶啦。 我想搞清楚先，頭先你提嗰點啊，你話即係嗰條隧道是但一個系統，即係一係有易通行，一係就有 auto tow 快易通，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嗱，因為咧譬如喺青沙管制區咁樣樣啦。今日咧，你係一係用人手俾錢，或者用 auto tow 噶嘛？咁、當二月實施易通行之後咧，所有嘅收費亭同埋 auto tow 嘅設施都會拆除噶啦。咁而且咧係會做一啲道路改善工程啦，將個路線拉直嘅。咁、你用咗易通行之後，你咧就基本上揸車直行直過啦，唔需要轉線啊咁樣直行直過就得噶啦。咁我哋嘅系統咧裝咗喺而家嗰啲嘅路牌上面咧，就會偵測到你的車過了隧道，而從而在你的戶口度扣錢。 所以換言之，其實而家用緊快易通，即係 auto tow 嘅司機，日後可以用的地方其實少了喎，會。 係啊，但係咧就因為我哋易通行咧就會逐步咁樣去實施啦。咁你用唔同嘅繳費方式就喺唔同嘅隧道嗰度繳費。咁我哋當我哋直接喺來緊今年年尾嘅時候咧，就會推展到所有嘅政府收費隧道啦。 我見其中話青沙管制區咧，其實二月就已經開始安裝呢一、這個，即係要即係推呢一個嘅易通行啦、不停車繳費服務啦。有啲人嘅講法話太急嘅，同唔同意咧？ 其實咧，我哋都好有信心咧，係已經呢個易通行嘅服務係可以推出俾市民噶啦。咁、我哋其實都進入咗最後嘅階段啦，亦都係準備受水。咁所以咧，我哋會先向幫我哋剔咗預先登記咗嘅26萬車主先發出嘅車輛貼，留待一啲時間咧，俾佢哋登記户口啊，將嗰個户口掛上去佢嘅銀行户口嗰度。咁咧就希望佢哋都準備充足啦，睇清楚我哋嘅宣傳短片啦，點樣去熟習去使用啦。咁我哋又希望二月嘅時候可以順利咁樣樣咧，將呢個服務咧推俾市民嘅。 十零秒啫，即係無論如何都唔會初期保留少量人手喺個收費亭嗰度收錢，係咪？ 我哋咧會有一啲contingency 嘅即係後備嘅方案嘅，但係基本上咧，我哋會預期咧確實一個公佈可以實施嘅日期咧，我哋就可以公佈出嚟俾市民使用噶啦。 OK， 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運輸署首席運輸主任負責管理嘅何君衡，講到有關於不停車繳費服務易通行嘅。